介于固液之间的啊，固态和液态之间的什么啊，我们的这个脊髓和我们的脑髓啊，它是也是人的肾精的存在的方式啊，也是人体的宝贵之精，是吧啊，所以说你看那个临床上那个很难康复那个病症啊，强直性的脊髓炎啊，哎，运动神经中枢的受损，是吧，神经科的那个老年痴呆症、脑萎缩，是吧，海默斯病、帕金森啊，其实说到的都是脑髓的损害。而脑髓怎么损害了，真是别人打你一棍子了，或者你这个摔跤脑摔地了，那都是外伤啊，而其内伤呢，哎，都是什么呢，精的消耗啊，就是人的能量储备的消耗，是吧，不是啊，这里说的就是脂代谢啊，现在好多人把这脂肪认为万恶之源，是吧，拼命锻炼啊，锻炼的满身都是肌肉块，没有脂肪啊，结果呢，女同志减肥过度没了月经了啊，不排卵了啊，结了婚生不了孩子了，是不是啊，更有那个模特，好家伙，减肥过度厌食症啊，后来抑郁症，是不是啊，甚至有自杀了，什么原因，哎，因为当你脂肪比例过少，能量储备过少，人体的精消耗过大的时候，它对人的心神五脏的濡养也会出现问题，是吧，咱们大家讲过心脏外边有个心包，是吧，这个任脉上有个穴位叫什么，叫痰中啊，痰中者尘屎之官，喜乐出焉啊，你做那些什么抽脂的手术啊，你这个减肥过度啊，哎，结果你这个精消耗的特别大，而那个心神它也会受损啊，心神也会受损啊，人穿的衣服少了，人会寒冷，是吧，你的肾精啊，精气耗损过多之后呢，心包就会受损，叫形寒肢冷，你这个身体受到寒冷了，人知道冷，而呢肾精这些精不能保护你的那个心包，不能保护你心神的时候，哎，人那个自闭症它就是一个心的寒冷啊，心脏的一个寒冷，是吧，这里又说到了这个脂代谢和人的睡眠起居的关系。蛋白质代谢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，因为蛋白质在身体内是普遍大量存在的啊，简单说一个就是那个痛风啊，不少人认为说痛风啊是这个你吃肉吃出来的，是吧，甚至痛风也被归结为富贵病，但是不少的痛风人找我啊，说徐老师我不吃肉了我怎么还痛风，是啊，你问一问营养科的医生，是吧，我不吃肉怎么还痛风啊，哎，我告诉大家了，你摄入过多，嘌呤物质产生过多，你代谢不出去，这个叫代谢紊乱，那你没有那么多的摄入你还是代谢不出去，你就要考虑考虑你那代谢的本能，是吧，代谢的本能啊，肾脏的排毒能力啊，肾脏的排毒能力，是吧，啊，肾脏的这个排毒受损了，你没吃那么多的肉没喝酒，你存在体内的嘌呤还是排不出去，还是高尿酸血症，所以后来呢医学家把糖代谢紊乱、脂肪代谢紊乱的高脂血症和肝脏的那个脂肪沉积过多、脂肪肝，是不是啊？加上这个高尿酸血症啊，就是嘌呤物质代谢障碍症啊，把这三大类症候群合称为代谢综合症，是吧，代谢综合症表面上听起来就是代谢代谢，是吧，新陈代谢，新的就是你吃进来的，是吧，沉的就是你要运动把它消耗掉的，其实不是简单的吃和运动那么简单，是吧， 它还要包括什么呢？叫休养生息。啊，那车你不能开着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飙着跑着，你爬到车底下修它吧。修车的时候是不是得停车呀？啊，人也是这样的。啊，现在这个生活节律比较快，工作压力比较大。你老是在工作的时候，你把那个黑夜，你看昼为阳夜为阴，是吧？哎，你把那个黑夜这个阴经当令的时候，人要进行什么呢？内部的营养结构的调整。哎，营养合理吸收，有效吸收为营，合理使用为养。你光知道使用它，你不知道什么呢？如何的来修理它。哎，所以大家仔细咂摸咂摸这句话啊，你白天睡的时间再长，或者你晚上失眠的人，你用安眠药把人麻醉倒了，你昏迷的时间再长，和你自然而然的入睡，是吧？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交替啊，你又做了一个美梦，是吧？晚上没起夜，是吧？哎，早晨睡觉起来，哎呦，神清气爽。你那个自我修复，新陈代谢，肝的解毒，肾的排毒，肺的气血输布，免疫力的免疫细胞的修复，和体内这个什么呢？邪气的一个去除，能一样吗？所以我们老祖宗说叫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是吧？简单的一句话里透着大智慧，是吧？日出而作，在太阳底下你工作，你有自然界阳气的保护，啊，利于阳气的发散，就是你工作的时候时辰。日落而息，大家注意这个休息的息。什么叫休息啊？你以为这个人往床上一躺呢就是休息，不对，那叫休。啊，古代人靠个树一坐，靠个树一躺叫休。休只是你身体上休了。而体呢，是不是啊？你胳膊腿是不动了叫休。而息呢，息是自心。上面是个自己的自，下面是个本心的心。自心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自然而然的心，心是里面的五脏，自然而然的运转，五脏的休息才叫息。而这个息不是停止了啊，好多人一认为，哎呦，双休日是吧，休了就是在家躺着，你在家躺着你是玩游戏呢还是打电脑呢，你还是看电影呢，你看完了你第二天上班，好家伙，休息比上班还累，你那叫休而不息，胳膊腿没动你是休了，你心情烦闷你没息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反过来有人说，哎，我休息了，我去登山了，我去旅游了，我领孩子去这个滑雪了啊，甚至在外边呢啊很开心哦，我告诉你，你那虽然没休但你息了啊。什么叫息呀？哎，息不是停止，是恢复本能，恢复五脏的自心本能。所以这时候大家就明确了，哦，睡觉不是简单的时间长短的问题，也不是简单的昏睡过去的问题，它一个是人五脏的自我修复调和，一个是符合阴阳之道，一个是经过这方面的五脏调和符合阴阳之道，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到该它觉醒的时候，它是不是能焕发出它的动力来，是不是啊？后来呢，国外的医学家也做了这样的证实，高质量的睡眠，高质量的睡眠，肝脏的解毒能力是白天的七倍。所以呀，一夜没睡好觉你七天补不上啊，我们找着科学依据了。啊，科学家还论证了，说你晚上睡好觉，你的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增强。啊，所以说长时间失眠的人，你体内就会有突变细胞，你就容易成为易感人群。是不是 啊那反过来呢，我能天天晚上把觉睡好的人，你就不耐感冒。你体内就不容易有变异细胞 也不容易有什么癌胚抗原的升高。第三条呢，就是高质量睡眠的人细胞修复之后衰老变慢。所以这人老得快老得慢，老的人说啊，是你干活多呀还是跟你吃的什么有关系，我告诉你，首先要知道中医把睡眠叫小死，天天小死就会什么呢，让你那生命完结的时间推长。反之呢，啊，没有经过这个睡眠，没有经过这小死的修理，那你就会加速衰老。正所谓一张一弛为之道的文化就在这儿。所以啊，中医健康管理管什么啊，先管咱们的啊什么呢，睡觉吃饭走道，是不是啊，哎，那么这是元气之根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咱们一直呢在给大家说这个中医健康管理。中医健康管理啊，它管的是人啊，不是病。好多人说我拿这个健康管理来治病吧，这不对啊。中医健康管理呢，它是来管人的，是来养人的坐卧行走吃喝拉撒，是来管人的喜怒哀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全面的实施啊身体的中医健康管理，是吧？就是我们管来管去，是吧？从养生的角度也好，从保健的角度也好，从这个疾病的预防和康复，从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，是不是啊？从这些方面综合来讲，那咱健康管理到底要实现什么呢？是吧？好像说实现健康，是吧？实现长寿啊，太过抽象了。所以啊，结合着呢，咱们多年的四季五行疗法，是吧？元气培固方案，是吧？咱们呢也把中医健康管理啊，我们实践中医健康管理，咱把目标给大家定下来。三句话啊，三通四条，两个平衡，一个充足，是吧？三通者，气通、血通、胃肠通。四个条，是吧？你看那个医院治疗，医院的疾病治疗，他要调你的这个血压，是吧？高血压他要给你调下来，低血压他给你调上去，他要给你调你的血脂，是吧？调你体内的化学指标，是吧？而中医健康管理这四条呢，他说的就是人的生命职征的调和，是吧？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啊，活人啊，怎么证明你是活着的啊？病历本上有四大生命指征啊，呼吸、血压、心率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一个就是体温，还有一个体温，是吧？它证明着这是影响人生命存活的啊四个重要指标。那么怎么证明你健康了，怎么证明你五脏调和了？哎，其实啊，还是来调人的生命节律。那么，中医健康管理这儿，我们要调和的，哎，就是您的血压、呼吸、心率，啊，你老是心律失常，老是房颤的，你就容易脑梗，是吧？你血压高的容易中风，你血压低的容易萎缩，是不是？你呼吸呢，是吧？ 你老咳嗽老气喘老肺气肿，你肺心病，你气儿都喘不匀乎，你还何谈养生啊，你还何谈健康啊，是吧？那么至于体温这个调节啊，它就不明显了，是吧？你高烧的属于急性病，得住院，是吧？那你身体老发地热的，那个是身体消耗啊，是慢病的一个身体的消耗症啊。所以这个第四条，哎，我们要调大家的睡眠啊，调大家的睡眠，是吧？因为体温的高低变化，它是你体内产生免疫反应了啊，用中医的话讲叫正邪相搏呀，是吧？正气和邪气斗争的结果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正气和邪气斗争啊，怎么证明你能斗争胜利？怎么证明这个正气能战胜邪气？而且正气战胜邪气最关键的时刻，是吧？都在你高质量的睡眠当中，是吧？在讲元气啊，元气的这个培固篇当中，我给大家讲了啊，高质量睡眠对五脏的作用，是吧？对免疫力的作用啊，对组织细胞修复的作用，这咱们都讲过，是吧？所以这四条呢，就是调和血压，调整呼吸，是吧？调节心率啊，调整睡眠，两个平衡啊。西医讲的叫酸碱平衡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包括现代营养学也讲了，说人吃肉吃多了，你酸性体质富贵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吃素啊，吃素呢就是碱性体质啊，可以防富贵病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碱性体质是典型的营养不良型的体质，是吧？而且酸中毒好治，碱中毒救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的确啊，人的这个体液是一个弱碱性，但是它是要维持平衡的，是吧？所以酸碱平衡呢，是西方现代医学说的人的体质酸碱度体液的一方面啊。那么在中医健康管理这儿，我们要调的两个平衡，是吧？一个叫阴和阳的平衡啊，一个呢是五脏的平衡，是吧？一个是简单的大平衡啊，你是怕冷还是怕热呀，对不对？你是想喝冷水还是想喝热水呀？啊，先断身体阴阳啊，先解决阴阳平衡的问题，冬天不怕冷，夏天不怕热，这是阴阳平衡最简单的标准。你说我夏天呢，我还穿棉袄棉裤呢，你说你的阴阳平衡不典型的大错乱吗？对不对？那么五脏的平衡呢，主要是讲五行，是吧？五脏之间呢，它不是说啊互相各不来往，不是的啊。五脏的调和，它有相生相克，生就是促进，克就是制约啊。有的人说是生好克不好啊，记住啊，五行生克没有好坏，是吧？过为过也，你生的太多了就是火，对不对？你克制不及，制约不度，也会出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五行的平衡呢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平衡。而且大家要知道啊，自从这个《黄帝内经》是吧，在2000多年前成书，中医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全面的学科，是吧？说中医研究的是什么？哎，就是阴阳和五行啊。所以阴阳五行脏象啊，贯穿着整个中医之始乃至中医之终，是不是啊？生命不息，颤斗不已啊，是吧？那么特别近些年来，随着人们对这个人文文化的重视啊，你翻那个老教材老教科书啊，50-60年代是吧，学西医的没有什么呢，心理学啊，甚至不承认心理作用会影响疾病的产生。那时候就学什么，学巴甫洛夫条件反射那狗流哈喇子的实验， 是不是啊？近些年来哦，开始重视了哦，说人的心理情绪变化也成了一个重要的造病原因，是不是？你包括十年前啊提出的那个生物、心理、社会医学模式，才是全面的跟上了咱们老祖宗的那个步伐。2000多年前的中医就告诉你，啊，人的健康不光是机体的健康，它还包括什么呢？人的神，啊，叫神权。什么叫神权呢？哎，就是你的情志有度，是吧？不但呢身体要健康，心理状态要良好，这个人还要有社会性，是吧？人是小宇宙，生活在这个大宇宙期间，你与外界环境自然的和谐统一才是真正的健康标准，是吧？所以这也是现代医学啊对传统智慧的一个认可啊，这很可喜可贺的，是吧？所以近些年来啊，生活行为性疾病的这个提法啊，越来越得到国内和国际的重视啊，所以中医健康管理学，哎，我们就是以生理啊心理调节啊，包括呢人的社会责任感啊，人的社会责任感啊，你人连社会责任感都没有了啊，你做父亲的你没有了养儿育女的责任心，你做儿女的你没有了孝敬父母的责任心，哎，所以你就只是活了个肉体了啊。所以呢，人当他存在了这个社会责任感、社会责任心之后，他也是对五脏功能、五脏的本神的一个恢复啊，这个大家要把它认识上去啊。这是三通四调两平衡啊。三通者啊，气通、血通、胃肠通，是吧？四调者，调呼吸、调血压、调心率、调整睡眠啊，两个平衡啊，一要阴阳平衡啊，二呢要五脏调和啊，五脏调和。那么养生最后要达到一个终极目的，是吧？养生啊，不是靠医生啊，也不是靠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、营养学专家啊，说人活着呀，全靠大夫给你把着方向盘的啊。有一天哪天大夫打个盹儿，方向盘一失灵，好了，你小命玩完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把健康要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，是吧？那么中国古代的名医啊，那个也叫道医，是吧？人家怎么说的？2000多年前呢啊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你看看，和现代人那个啊老忧郁郁闷，得了病很消极的思想，混吃等死儿，是吧？这个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哎呀，我也没办法，随便吧。你看消极放弃啊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啥意思？健康把握在自己手里，你凭啥把握呀？哎，告诉你，就是咱们养生的终极目的，就是元气充足。你元气充足了，是吧？你也不用乱吃药了，你也不用乱吃保健品了，是吧？你也不用说我得按哪个穴位才能把血压升上去，按哪个穴位才能把血压降下去，我按哪个穴位才能肚子不胀腿不麻，你不用你研究，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啊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高下不相慕，各司其职，哎，这才是养生的最高境界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们给大家评说了啊，中医健康管理啊，从低到高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从微观到宏观啊，从具体到整体的三通四条两平衡，一个元气要充足啊，说了这个养生的这个具体的方案策略啊。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从整体上啊，从这个宏观上啊，给大家说说这个元气。元气之根啊，元气之根，元气是人的本源之气啊，哪儿来的啊？父母给的啊，父母给的。哎，父亲给的是什么？父亲给的是精啊。母亲给的是什么？母亲给的是血。咱们中国呀，咱们古老的中国啊，是个传统的农耕社会，是吧？和西方不一样啊，西方是狩猎，是不是啊？茹毛饮血，是吧？游牧生活，对不对？那么文化，一个民族的文化，它就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科技发展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科技发展的这个方向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你看中医，他说人的元气啊，元气之根是父精母血，哎，这就和我们传统的那个农民种地一样，是吧？庄稼要丰收靠啥呀？啊，你说庄稼要丰收靠风调雨顺，靠天吃饭，那你生个儿子是老天爷给的，搁天上掉下来的，你光靠天不行，是吧？所以叫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啊，你不能老靠天吃饭，是吧？天靠几分？叫三分天注定，哦，七分人还得拼搏，还得努力，你不能坐等天上掉馅饼。那么这个父精母血啊，就跟耕种一样，啊，种子，父精就是种子，母血呢就是土地。所以啊，哎，中国文化也有这样的话，叫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，啊，地势坤，啊，女子厚德载物。说啥意思啊？啊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？啊，我们的健康身体一定是要元气十足。那么元气十足就得选择好父亲和母亲，是吧？表面上看说人没有权利选择父亲母亲，那么我们来个时空倒转，有哪样的父亲母亲不希望自己拥有健康的孩子？好了，那么我们作为父亲的，你在为给你的孩子选母亲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啊，地势坤，厚德载物，啊，一定要娶一个身体健康的媳妇儿，是吧？哎，尤其是什么呢？身体强壮易生养。所以有人他不理解，说现在人呢都讲苗头，都讲减肥，说那我们中国古代为什么要以胖为美啊？是吧？他那个胖不是现在你想到的，是吧？胖的浑身都是肉，游泳圈，不是。中国古代的以胖为美，它指的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什么呢？哎，人很丰满，而且呢脂肪层啊，哎，很多，就是储备的肾精很多，是吧？易于生养，易于哺乳，是不是？你现代人，你说，哎呦，生了孩子没奶了，咱们的羊奶粉是牛奶粉，你喝奶粉能把孩子养大？你倒退一千年，倒退两千年，顶多喝点小米糊糊，是不是啊？那又没有好样的锅，你还熬不出来，那孩子不就饿死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啊，只能和动物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把那动物的奶拿来喂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母乳喂养是传统文化啊，而且呢，母乳喂养它要求一定是母亲这个奶汁充足。怎么样才能乳汁充足？告诉你，是吧？你怀孕的时候女人胖太正常，你是给孩子带着口粮来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和什么怀孕期间补钙不是一个概念啊？哎，你补钙补多了， 小孩那囟门提前闭合，我告诉你，生孩子难产啊！你人为的制造剖腹产就得开刀啊！你剖宫产生那个孩子，你如果呛了羊水，那就是吸入性肺炎，你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，你那个孩子的肺气肺活量，他没经过那个什么呢，先是挤压完了后来打开一张一弛，这个你那孩子肺气他就不好啊。所以现代人啊，自从有了剖宫产之后，新生儿的成活率确实高多了，但是好多剖宫产生的孩子自幼肺气不足，是不是？自幼肺气不足，你后天再不知道调养，你运动量再不足，它就更严重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你看好多人说小孩啊，那个原来我们这年代啊，倒退三十年倒退四十年啊，那孩子刚生下来啊，囟门都是软软的软塌塌的啊，啊，有的甚至到了一两岁了，孩子闹个感冒发烧啊，你看那囟门还呼哒呼哒软啊。有的老头老太太不懂，哎呀，现在这孩子营养好啊，你看这脑袋梆梆硬，哎呀，当年呢生你爹生你娘的时候跟孙子讲嘛，啊，那脑子都是软的。我告诉你，软脑袋聪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提前闭合了，你就影响了脑的发育。所以囟门未闭不是你营养良不良的问题，是人的先天保护，是吧？那公交车人没上完你能关门吗？是不是啊？人到三岁之前，人的五脏还没有发育健全，你肾精填脑髓还没填足呢，你提前把门就给我关上了，那里边不就高颅压了吗？是不是啊？而且中医讲骨度的时候给大家讲过，你肾精足不足，一看你的骨骼的骨架，二就看你的什么呢，脑壳，是不是啊？就看你脑壳呀，脑为髓海呀，肾主骨生髓呀，不都在这儿呢吗？哎，所以说呀，不要人为的干涉人的正常的健康生长发育，是吧？所以啊，这个父亲给孩子选母亲怎么的啊，选那个气血足的醇厚，是吧，臀大有脂肪层啊，这样的女同志易于生养啊，易于生养。那从身体健康指标上来讲，现在不好多人都嚷嚷着啊，我也要生二胎吗？啊，三十好几了，你具备吗？啊，你已经满脸的斑了，血压也低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办？哦，调和脾肾。啊，血压达到80/123，这叫有充足的气血，是吧？另外，人稍微有点肉，啊，你那个脂肪是能量储备，你瘦的皮包骨头一把，是吧？你自己都贫血营养不良，孩子吃什么？是吧？另外有胃口，啊，另外有胃口。啊，脾胃后天之本，另外脾还主着剖宫，啊，脾还主着剖宫，啊，这是中医文化告诉你，这叫母血，啊，那何为父精啊？啊，你把苞米种到土地里，长的是苞米。你见着什么时候把苞米种到地里长出来，绿豆长出大豆了吗？长出高粱了吗？没有，啊，现代医学叫基因，叫 DNA。是吧？这科学发展太快，发展的人都受不了了，又转基因，是吧？转基因，是吧？转基因的事咱今天不说啊，咱们就说父亲能给孩子什么，是吧？传统医学叫遗传基因，啊，传统中医文化告诉你，父亲给你的是骨头，啊，给你的是骨头。好多人一说骨头，哦，那个孩子个高个矮，骨头粗细，骨架那就是爹给的呗。啊，那你这么想就把中医想的太没文化了。啊，中国人说的骨头是骨气。啊，骨气。啊，什么叫骨气呀？啊，见到有人欺负了，那就跪倒磕头了，是不是啊？投降派，对吧？哎，遇到难题的时候，哎，咬紧牙关，能够坚持到底，能够争取胜利，这叫骨气。所以中国人说食骨者惠，啊，吃五谷杂粮得到骨之精华， 啊，增添脑的智慧，包括补肾啊，我们要补肾填精，吃黑色的食补，吃苦味的什么呢，坚果的仁儿，无籽的仁儿，是不是？哎，这都是填肾精啊，都是填肾精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人的生命活力，你看中医啊，道不远人，中医这个知识不是多么高深莫测，它都在你生活当中，是吧？你这个肾精足不足啊，包括你将来生儿育女的，你这个种子活力足不足，就看这个人活不活的。这人一天懒洋洋的，那你不用说呀，你的肾精就亏，你的阳气就不足。你看人那个踢足球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个生了小孩，他也什么呢，活蹦乱跳，跟那个小牛犊似的。他为什么呢？哎，他人有活力，他的种子就有活力。啊，正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所以判定一个人的肾精足不足，哎，就看这人早晨能不能起来床。哎，就中国人最传统的那话叫睡觉睡到自然醒。啊，你什么叫自然醒？啊，睡觉是心肾相交，心火潜到肾阳当中，水火相济，是中医道家把它叫什么呢，叫小死，是吧？小死就是重生，是不是啊？那原来那个说评书里边有那话啊，说头夜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，说啥意思？说那个老人太衰老了，身体疾病太多了，头天晚上睡着了，第二天能不能醒过来不知道，可能在睡眠当中到另一个世界了，那就是把小死变成真死了，对不对啊？也是我们说的叫无疾而终，是吧？人这一生很多幸福的事儿，而最后你的人生能不能画一个完满句号，那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呢？在睡梦当中没有痛苦，离开寿终正寝，你是不是啊？而睡眠之所以称之为小死，哎，就是人做了一个全面的系统更新，心肾相交啊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，体内的免疫力的一个全面的调和，细胞的解毒排毒修复，是吧？五脏气血的输布，甚至体内什么呢，发现一些细胞突变，进行免疫识别，进行免疫清除，是吧？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，那我们学完养生我们就知道，比那吃还重要的事儿就是你晚上睡得怎么样，而且这个睡是自然睡眠，不是用药物给你麻醉了昏睡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你直到睡着了，睡着能醒不？睡眠障碍的标准不是你睡多长时间，也不是你睡得踏不踏实，它最终的目的是你醒来了精不精神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睡觉醒来，睡到自然醒，醒了之后精气神十足，这人肾精就足啊，肾精就足。这是判断肾精足的第一个条件，就是你早晨能不能自然醒啊，睡懒觉基本靠不住啊。那么第二条就是人做事的这个什么呢，意志力啊，意志力。什么叫意？我给大家讲，人的身体五脏的功能就是人的生命本能，你有什么样的五脏六腑，你这人生就有多大能耐，你人生你有多大能耐，你才能造多大的事业，是不是？哎，叫生命本能啊，生命本能。意，脾主意，是吧？脾好的人，你那个想的主意就多，思维转化就多，头脑就灵活。但你光灵活，一件事你能想八个方案，你一件没做啊。小猫钓鱼，一件事没坚持，你什么得不到。而肾主志啊，所以人的意志力，什么叫意志力？既有头脑灵活，思维敏捷，又能把一件事坚持好做好，最后这叫意志力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知难而退，见难的不做了，是吧？哎，小猫钓鱼，是吧？什么事一听主意变了，不坚持了，是吧？那叫什么？叫难斗穷， 是吧？女斗妇啥意思？作为一个男同志，你等个公交车，你那手也哆里哆嗦的，腿也哆里哆嗦的，不颤巍着，那是肾精亏虚的一个表现。哎，所以父精母血，哎，父的精血足，一个是早晨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是吧？二一个是做事有坚持力，有坚持力，有意志力，啊，三一个，哎，你站有站的模样，坐有坐的模样，别在那哆里哆嗦的，是不是啊？别在那哆里哆嗦的，哎，这是肾精足的表现，哎，这给大家讲了元气先天之本，父精母血，啊，天不厌其高，哎，地不厌其厚，哎，所以作为父亲，你就要有什么呢？坚定的意志，高远的目标。那么作为母亲呢，啊，你就要好好的什么呢？养护你的身体，啊，养护你的孩子，给孩子以温暖的呵护，啊，结果现在都反过来了啊，那父亲都变成奶妈了，是吧？啊啊，那母亲呢？那母亲天天很严厉。哎，这都是由备自然之道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们说了这个元气的先天之根啊，咱们今儿呢接着说这个元气的后天之本啊。有人说什么是根呢？啊，你看大树了吗？是吧？大树扎到土里边那就叫根，是吧？那大树这树干呢？啊，大家你看这个本字怎么写？啊，一个木，啊，在这中间这树上画了一横，这就叫标记。树中间这粗的树干的部分，本也。哎，所以我们常讲啊，做什么事儿抓根本，抓根本。根是植物从土壤当中吸取水分养料的一个源泉，所以根者阴也。老百姓常说啊，我们治病要找根儿，是吧？那大夫，你能不能告诉我病根儿在哪儿？什么是根儿？根儿就是原因。那什么是本？本是主要矛盾。本是大树的树干，是吧？那元气之根是先天的啊，是父母爹娘给的，是吧？那元气之本呢，就是你后天，你这个元气这一大罐子，你怎么用它？你怎么能够节约的用它，不把它浪费掉，不把它挥霍掉，是吧？元气之本，本乎饮食，本乎睡眠，本乎运动，是吧？这饮食不用多说，是吧？人的脾胃为后天之本，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啊。俗话里又有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是吧？那么养生当中又说药食同源，是吧？什么叫药食同源？以食为药，通过饮食调节实现身体健康啊。千万别把药食同源弄反了啊！以药为食，哈哈，把药当饭吃，那最后就是慢性自杀，中毒身亡啊。所以药食同源要正解啊，是以食为药，通过食补的方式来实现身体的强壮，是吧？那这个饮食调节当中，我们将来在胃肠篇当中啊，也会给大家专题讲人的饮食结构，是吧？包括人的 饮食的这个四时啊，春夏秋冬和一天早晚该吃什么，吃什么应季的食品，这也有，是吧？那么元气之本，一则本乎饮食，二则本乎睡眠啊。睡眠的作用咱们前段时间也给大家讲了啊，就是你元气后天这个本你能不能顾得住，先看看你睡觉和吃饭这两条，是不是啊？第三条就是运动啊。我们老话讲叫是元气三件宝啊，吃饭香，睡觉好，关键你还得走得动道。那么今天我重点要给大家说说元气之本，我想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运动啊。因为咱们在做中医健康管理啊，好多人也在问这个运动啊，说我每天是跳跳广场舞啊，我还是快走三千步啊，啊，我是去冬泳啊，我还是去慢跑啊，这个都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，是吧？我在讲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养生入门篇的时候，给大家讲过，是吧？上古之人，啊，上古之人是年逾百岁，啊，动作不衰。而到了中古之人和近古之人怎么着了？啊，年逾百岁，动作皆衰者，是吧？人将失之也。说那时候胳膊腿不能动弹了，是吧？而现今社会，你到五六十岁，说胳膊腿不能动的人少，而更多的人是什么？啊，更多的人是外强中干，啊，内脏都坏差不多了，胳膊腿还勉强用。啊，甚至有的出现了猝死，是吧？所以中医说运动养生，和西医讲你这个什么跑步啊、游泳啊、走路啊，不是一个概念，是吧？西方医学更重于动，啊，那叫什么？开个运动会啊，开个运动会，啊，这个增强人民体质，对吧？啊，发展这个民主体育，你看。哎，那都是强身健体，啊，意图呢通过胳膊腿的锻炼达到强化内脏的目的。那后来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是吧？人过度运动，啊，运动原型的心脏病，心肌肥厚传导阻滞，啊，长期间大体力运动，高血压，是吧？还有那个。什么呢？你什么铅球啊、铁饼啊、举重啊，你这样的运动员为了增加体能，增加大量高热量的饮食，啊，血糖代谢障碍，是吧？早早的就形成了糖代谢紊乱，长出脂肪肝，是不是啊？甚至高尿酸，啊，你老坐办公室的，你不运动叫用进废退，你不用叫费用性障碍、退行性改变。啊，你用之过度的呢，啊，劳损，啊，过度的劳伤损害，啊，表面上是胳膊腿儿受伤了，伤病损害，我告诉你，实质上是你透支了内脏的精血，是吧？听我节目应该知道，人有五脏，藏而不泄。中医的五脏是藏在里面的，是吧？你不像西医那个五脏写的是肉。